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是属于高压前部的作用下，偏北风为主，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5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3级轻度污染。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1073 AM 1012